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各位好，欢迎在这个时间又准时来收听迷幻时空，我是韩涛。在前几期节目当中，我们为您细数了中国古代十大良将当中的六位，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些良将多半出自政局动荡的年代，比方说楚汉战争时期的项羽与韩信，或许这也正应了那句名言，时势造英雄。正是在那些战火纷飞的年代中，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良将所能够起到的巨大作用。那么在今天的历史之谜当中，我就继续来为您解读中国古代的十大良将。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今天首先我们要说到的这第七大良将是唐代的一位军事家郭子仪。喜欢看 TVB 电视剧的朋友，您一定看过由欧阳震华和关咏荷主演的那部经典的《醉打金枝》，而大家也一定还记得欧阳震华所扮演的郭艾这个角色，也一定记得他的父亲郭子仪。这两位可都是历史当中真实存在的人物，并且郭子仪还是唐代非常著名的大将。郭子仪，唐代著名军事家，他戎马一生，屡建奇功，以84岁的高龄才告别沙场，天下因为有了郭子仪而获得安宁长达20多年。郭子仪权倾天下而朝不济，功盖一代而主不移，举国上下享有着崇高的威望和声誉。不过郭子仪生命当中的一个贵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大诗人李白。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郭子仪此人身材魁梧，体魄健壮，相貌秀杰，他不仅武艺高强，阵法娴熟，而且公正无私，不畏权贵。传说在郭子仪20岁的时候，在河东服役，曾经犯过军纪，按律应当处斩，在押赴刑场的途中被当时著名的诗人李白发现了。李白见此人相貌非凡，凛然不惧的样子，甚感可惜，认定此人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会成为一个国家的栋梁之才，于是便以自己的官职担保，救下了这条年轻的性命。郭子仪在后来也果然不负众望，参加武举考试之后便获高等补佐尉长史之职，因为他屡建战功，多次被提升和进职。安史之乱爆发的前一年，郭子仪已经出任天德军事兼九原太守、朔方节度右兵马使。提起安史之乱这段历史，想必咱们也不会陌生。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发动15万士兵在范阳举兵造反，可以说自贞观之治以来，唐朝多年未发生了战争。在和平的年代当中，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军队的战斗力是锐减，军备空虚，因此当叛军打来的时候，黄河以北24郡的文官武将 有的开城迎敌，有的弃城逃跑，有的为叛军所擒杀。安史叛军长驱南下，势如破竹，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很快就席卷了大片的地区。而在安禄山的放纵下，叛军每到一个地方就会烧杀掳掠、奸淫妇女、强抽壮丁、残害百姓，无恶不作，使得沦陷区的广大人民是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而长期沉溺于游乐宴饮当中的唐玄宗，由于对这场叛乱毫无应变的准备，事到临头才仓促应战。他急派封长清和高仙芝去东京、洛阳募兵抵抗，但是乌合之众难敌虎狼之势，洛阳很快陷落，当时的形势已然十分的危急。就在这紧要关头，郭子仪奉命率兵东讨叛军。得到命令之后的郭子仪迅速带兵出征了，或许是因为安禄山他没有料到许久没有经过战争的唐军能够在如此短时间内迅速找出合适的将领来平定，所以郭子仪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听到捷报频传的朝廷希望郭子仪能够从正面战场出击叛军，并且希望能够借助这种安排收复洛阳等地，但是郭子仪却认为，如果想要收复河北地区的失地，就必须要切断安禄山的后方攻击，这样朝廷才能够真正有效地打击叛军前线的有生力量。叛军被打得节节败退，最后只剩下了50,000兵力，退守河北重镇柏林，而柏林的西边是崇山峻岩，东边则是百会群川，可以说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而郭子仪此时决定退守常山，采取以退为进的战略，而此时的叛军是求胜心切，就派人跟踪，想要掌握郭子仪部队的进程，找机会下手偷袭。郭子仪来了个将计就计，亲自挑选了500名精锐的骑兵交相掩护，牵着叛军急速北进。叛军不知是计，一连追了3天3夜，追到唐县的时候才发现前面原来只有500名骑兵，方知上当。然而依然是人困马乏，郭子仪趁其疲惫不堪之际反军进攻，自然又是一个旗开得胜。 郭子仪，唐朝著名将领，84岁高龄才告别沙场，正是因为他，唐朝末年才有了20余年的安宁。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中国古代10位良将之郭子仪。 郭子仪在历史上的功绩，并不仅仅是平定了安史之乱，还有就是他亲自率回纥大败吐蕃。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唐朝社会内部是矛盾重重，广德元年，仆固怀恩叛变，吕隐回纥、吐蕃攻击唐朝的属地。唐朝的将领仆固怀恩是铁勒族人，安史之乱的时候从郭子仪、李光弼作战，屡立战功，曾经与回纥兵共同击败过史朝义，官至河北副元帅、朔方节度使等职。因为没有得到封官加爵，对朝廷不满，妄图反叛。而这位仆固怀恩的母亲得知之后，骂他是忘恩负义，还举刀要砍杀自己的儿子以绝后患。而仆固怀恩与朝廷猜疑日深，最终还是未听从母亲的劝解而背叛了朝廷，顿集军队于汾州，寇掠并州，汾州下属各县作为自己的封邑。仆固怀恩还招引吐蕃、回纥党项数10万的部众南下，京师是一片惶恐。此时皇帝就召见郭子仪，问抵御戎兵之计。郭子仪说，据臣所见，仆固怀恩不可能有所作为。皇帝就问他原因，郭子仪说，仆固怀恩虽然号称骁勇，但他平素不世心，仆固怀恩本是臣的偏将，其下边之人皆是臣的部曲，臣的恩信曾施及他们，今天臣为大将，他们必然不忍心以锋刃相向，因此知道他不能有所作为也。戎寇侵寇分州， 郭子仪让他的长子朔方兵马使郭耀率军援救黎宁，与汾宁节度使白孝德必成聚首。仆固怀恩的前锋来到奉天，在城外挑战，诸将请用兵击之。郭子仪制止他们说，客兵深入，其利在于速战，不可与他们争锋也。而且这些人都是我的部曲，缓之必然会叛离，如果逼迫他们，是加速他们战斗，开战则胜负不可言也，敢言战之人斩。于是便加固城墙以待之，果然敌兵是不战而退。仆固怀恩也不甘心失败，又勾引吐蕃回纥吐谷浑以及山贼等30万军队，先出兵侵略同州，约其从华阴屈赴蓝田，直取长安，京师震恐。戴宗急召郭子仪从河中回来，屯驻长安北面的泾阳城，抵御贼兵。郭子仪的军队仅10000多人，被敌人重重包围在泾阳。他命令部将四面坚守，自己亲自率领骑兵出没于前后，侦察敌情。这时的仆固怀恩在行军的途中已然暴病而亡，群龙无首，分营扎寨，各自为战。郭子仪心中暗喜，但敌众我寡，仗还是不好打，尤其是回纥兵骁勇善战，又多于唐军5倍以上，不可一世的回纥王骄淫道，威风凛冽，气昂昂，塞外称雄无人言，鼓角声高催战马，诸波兵力我为强，战则必败，退则被歼，如何是好？而足智多谋的郭子仪决定来一个智取，放弃力敌。他派自己的得力牙将李光赞前去回纥大营游说。回纥王听说这李光赞是郭子仪派来的，疑惑地说，令公还活着吗？仆固怀恩说，天可汗已经抛弃四海，郭令公也已谢世，中国无主，我们才随同他来的，如果他老人家健在，我们倒要见上一见。郭子仪深知只有争取回纥和唐军联合，重点打击吐蕃，才能取得这场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而错过这个机会，战争的胜负，京城的安危则不堪设想。于是他当即决定亲自到回纥军营走上一遭。郭子仪将要出去会见回纥将领，诸将劝谏说，戎狄之心不可相信，请公切不要去。郭子仪说道，鲁寇有数万之众，今天依靠实力实无法相敌，况且至诚能感动神灵，何况乃鲁寇之辈。此时诸将又说，请选铁骑500未从。郭子仪道，那样是足以招致祸害。说完他只带了几名亲随，准备上马出发。这时郭子仪的儿子急忙赶来，拦住马头哭道，回纥像虎狼一样凶狠，您身为国家的元帅，怎能冒这个危险呢？请爹爹千万不要去送死。郭子仪说道，现在国家更危险，我以至诚相待，亲说回纥退兵，国家转危为安，别的还有什么可顾惜的？他的儿子还是拦着不放，郭子仪扬起马鞭，照着儿子的手上打去，纵马奔驰离开。回纥的首领叫耀格罗，怕唐军用计，赶紧叫部下摆开了阵势，自己也弯弓搭箭准备射击。郭子仪远远地看见这个场面，干脆脱下盔甲，把枪也扔了，继续接近回纥。回纥首领看清楚之后，赶紧上前迎接郭子仪。郭子仪两次从安史叛军手中收复两京时，曾经带领过借来的回纥兵，跟他们可以说有过并肩作战的情谊。他在回纥人当中有着非常高的威信，回纥人也一向称郭子仪为郭令公，以表示对他的尊敬。郭子仪来到回纥营寨，这些回纥人一起向他跪拜，郭子仪逐一将回纥人扶起，与之痛饮叙谈，又派人送来罗锦，欢颜如初。就这样，郭子仪终于用智谋再一次挽救了大唐的江山。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带您一同解读历史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接下来咱们要说到的这第八位良将，就是大名鼎鼎的民族英雄岳飞、岳鹏举。正所谓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听到这首熟悉的《满江红》，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想起这位著名的民族英雄岳飞。岳飞的故事经过了各种形式的演绎以及口口相传，想必大家非常熟悉了。比方说岳母刺字也成为了广为流传的历史典故之一。但是在历史真实的记录当中，岳母刺字这个故事是无据可查的，宋人的笔记以及野史当中均无记载，包括岳飞的曾孙岳珂所著的《金驼阁编》这本书当中也没有记录。那么这个典故究竟是从何时开始流传开来的呢？现如今能够找到最早记载岳母刺字的文献是元朝人编写的《宋史本传》，书上说道：初命何柱居之，非烈伤，以备示柱，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府里。但书中未注明此四字是出自岳母之手。到了明朝中期，岳飞的故事开始广为流传，成化年间创作的《精忠记》也是提到了岳飞的背脊上有赤心救国这四个字样。在熊大本的《武穆精忠传》当中，既有岳飞见汤阴的家乡有人因生活所迫聚啸山林，为自勉和勉人，就请工匠在自己的背上深深地刺下了尽忠报国四个字。明朝末年由李梅草创，冯梦龙改定的精忠奇传奇，内称史言飞背有精忠报国四大字，系飞令张宪所赐。但是在这些文字当中，我们都没有看到究竟是谁给岳飞赐的字。那么岳母赐字究竟起源于何时呢？岳母赐字最早见于清朝乾隆年间，杭州钱彩萍撰写了小说《精忠说岳》。在这本小说的第22回当中，这个回目就叫做《结义盟王佐假名赐精忠岳母训子》，讲了岳飞不受王佐的聘用，岳母害怕日后还有不孝之徒前来勾引岳飞，倘若一时失察受祸，做出不忠之事，英名就会毁于一旦，于是祷告上苍神灵和祖宗，在岳飞的背上刺下了精忠报国四个字。该书叙述岳母刺字时，是先在岳飞的背脊上用毛笔书写，再用绣花针刺就，然后涂以醋墨，使其永不褪色，描述的具体而详细。但是有些学者认为纹身刺字是一门特技，有严格的操作程序和技巧，绝非一般常人所能，岳母乃一普通家庭妇女，不可能具有这种特殊的技艺，显然是作者按照原名有些传记当中有岳飞背上刺字的记叙加以想象发挥艺术加工而构造的。因此岳飞的脊背上究竟有没有刺字，所刺何字，是谁之手刺的，到目前为止尚是一道难解之题。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民族英雄岳飞以及这一曲悲壮的《满江红》流传千古，而关于岳飞的历史典故也非常之多。岳母刺字是否在历史上确有其事？岳飞的身上究竟刺的是哪四个字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中国古代十位良将之岳飞。 关于岳飞的故事，大家最熟悉的还是十二道金牌。这个故事发生在岳飞北伐中原的时候，而在北伐之前还有两件事情严重影响到了岳飞。自从建立了岳家军后，岳飞连续六年在夏天剿匪，在冬天抗金和围棋，尤其是夏天在南方湿热的气候当中用兵，是岳飞这个河北人所不适应的。而在平定了杨腰之后，岳飞的病势加重，两目赤昏，饮食不进，四肢堕废，以至于不得不上奏恳请解除军务，养病休息。而宋高宗当时倾向于主战，回绝了岳飞的申请，反而说岳飞错置上流事务，责任繁重，卿当立忠愤之夙兴，削国家之基耻，免服朕制，铸成大勋。经过治疗，到了秋冬季节，岳飞的疾病才有所好转。而第二件事情就是岳母的过世。岳飞是历史上有名的大孝子，和母亲在一起时总是全天侍候，亲自调药换衣，无微不至。而岳母死后，岳飞扶着母亲的灵柩，光着脚徒步走到江州的庐山，丧葬完毕，岳飞就留在东林寺中为母亲守孝。按照古代的礼法，岳飞必须丁忧三年，如有特殊情况方可起复，即居官守丧。岳飞要坚持礼法，但是满朝上下是一致反对。宋高宗命宦官邓宗到东林寺亲自请岳飞起复，岳飞欲以衰服谢恩，邓宗坚持不允，但岳飞三诏不起。最终宋高宗对岳飞及其部下下达了严厉的警告，说岳飞至今尚未抵受起复恩命，显示属官等并不体国敦请，如依前千言至再有此免，其属官等并当远窜。主战派李纲也单独给岳飞写信说，宣府少保以天性过人，孝思罔极，贤哀抱恤，恳切希望他不要以私恩而废公义，幡然而起，总容旧道，见不世之勋，铸成中兴之业。这样岳飞才勉为其难，终于下定了决心，放弃传统礼法，重返鄂州，带兵镇守湘汉，同时将母亲刻木为像带在身边，以示纪念。岳飞北伐中原，一口气收复了颍昌、蔡州、陈州、郑州、郾城、朱仙镇，消灭了金国军队的有生力量，金军全军是军心动摇，南宋抗金的斗争有了根本的转机，再往前跨出一步，沦陷了十多年的中原就渴望收复了。但是外敌难以撼动的岳家军却遭到了南宋朝廷内部投降派的摧残。就在抗金战争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刻，甘心充当儿皇帝的宋高宗赵构，因为担心一旦中原收复，金人放回他的哥哥宋钦宗，他就会不保皇位，而急切的希望和金人议和。秦桧就抓住了宋高宗这个难言的心病，大肆活动，破坏岳飞的抗战之路。7月18日，第一道班师诏送达，岳飞鉴于当时完胜的战局，写了一封奏章反对班师。隔了两三日，朱仙镇已克，完颜宗弼已经逃出开封的时候，岳飞在一天当中接连收到了12道用金字牌递发的班师诏，其中全是措辞严峻，不容反驳的急令，命令岳家军必须班师回鄂州。岳飞本人则在行在临安府朝见皇上。岳飞收到如此荒唐的命令的时候，他愤晚气下，叹道十年之功废于一旦。然而友军已经撤退，岳家军孤军难支，不得不下令班师回朝。百姓闻讯阻拦在岳飞的马前，哭诉说担心金兵反攻倒算，我等带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辈乌桥累矣。岳飞无奈，含泪取出诏书出示给众人说，吾不得擅留。于是乎哭声震野，岳飞决定留军五日，以便当地的百姓南迁。岳飞前往临安府的路途已走了大半，